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era。 喂，这个不是普通的我们的世界杯，这个是单机王家健力约我们的世界杯专题特集系列。 你有第七集，就真正要讲一下这组啦。这组没得避的，一定要讲。G 组啊，就有大家非常之熟悉同埋好多香港球迷擁護的英格蘭啦，咁啊亦都有比利時啦，都係已經係一個列強之一的身份啦。咁啊仲有兩隊就基本上話個實力或者地位外間睇就非常之懸殊嘅。咁啊一個就係特尼西亞北非嘅球隊，另外就係首次參加世界盃嘅巴拿馬。咁啊究竟係咪正如外間講喂？英格蘭和比利時單 Q 回來沒懸念呢，逐個逐個講啦。咁就首先講了英格蘭先啦。為什麼喂，作為一個真的很少看英超甚至乎真的不多看英格蘭球員 的球迷，我呢就其實沒有資格真的講這班人的，沒有啊，對住其他嘅所有主持，一眾嘅足球哭波桑嘅主持，我就真係自愧不如嘅。其實啊，唔應該喺佢面前班門弄斧，即係我講錯呢就會比好多球迷少嘅。坦白講，咁但係冇辦法，我都要講，因為呢喺呢個環節入面呢冇可能就唔理唔睇英格蘭㗎嘛，唔理英格蘭㗎嘛，冇可能啊，尤其是又係一個，又係年年咧，每四年一次，或者每年兩年一次大賽咧，就好多英迷咧就非常之期待啊！今次又有機會啦，大賽醒定啲啦，咁啊成日咧次次被打之前都有極有希望嘅。咁啊雖然呢個希望近呢十幾年，我諗自從2002年嗰屆啦，就入咗八強啊，叫做哎呀爭少少啊，唔好彩啊，咁啊輸咗一球俾巴西。輸咗個球俾巴西，係咪先？咁啊，令到大家就覺得，哇！所謂嘅四十年來最強嘅英格蘭咧，不過如是嘅啫。咁啊，但係如果正係嗰屆啦，叫做有個希望俾大家咁啊，叫做往後嘅大賽都不斷有人有英迷都追捧啊，快啲希望今年應該得啊啩，今年可以啊啩。咁但係年年咧個成績咧都係差不多。咁啊，今屆咧去到而家呢一刻咧。究竟選人選到咩人啦？咁啊，教練亦都係有冇功力帶到佢哋去到遠呢？咁啊，雖然有啲人話：喂，英格蘭講乜撚嘢啊？放暑假好過啦，呢班人講嚟做乜鬼啊？嘥 Q 氣。咁但係嘥氣還嘥氣，就其實本身咧有一扎入邊而家選咗嘅球員咧，都唔係唔值得講嘅。啊，同埋究竟呢扎嘅球員，同埋呢班嘅球員喺呢個世界盃入面究竟可以行到幾遠呢？都可以講下嘅，即係唔係完全不入不能，一直話英格蘭 skip 啦，講下一隊啦，就唔可以咁做嘅。尤其是英超同埋英格蘭球員，好多香港球迷都鍾意，同埋都捧㗎嘛，即係同埋呢啲由細到大嘅情意結，冇可能唔理嘅。所以都要講。真係小弟喺而家就真係喺一眾主持同埋球迷面前就不門弄斧一下啦，即係講錯呢唔好少我啦，真係講錯呢唔使少我嘅，就繼續咁樣補充啦，繼續補充 ,OK, 咁就講返啦，呢支英格蘭其實就我唔記得係咪歐國杯前後呢就收夫基正式就帶隊，正式啊帶隊，因為佢之前有一段時間都係做接任嘅，即係代任領隊嚟嘅啫。但係呢就冇啦，你英格蘭其實 外教又試過不少啦，咪之前卡比、魯亞歷臣嗰啲又試過啦，咁就試完之後又都係咁嘅啫，成績都係差，唔會差好遠。咁啊，去翻自己本土教練咧，比麥卡倫啦、其他等等嘅教練，亦都唔會差好遠，亦都係大賽前績基本上又唔會成日出。即係分到賽出唔到，咁啊出到線咪十六強八強止步差唔多啦。成績嚟講，我諗已經對於一眾嘅英格蘭男等或者本土等嚟講，我都覺得你要應該要習慣咗呢樣嘢啦，係咪先？球隊差唔多㗎啦，係咁係得咁多。咁所以咧，其實而家英格蘭你嘅處境又係咧，你揾乜嘢教練翻嚟咧，我嗰度就覺得差唔多啊。咁啊，所謂嘅問題其實咧要講咧就。我諗真係由可能要由英超成立開始咁樣講起啦，或者係本身英格蘭本身嘅球員究竟有冇出啲真係好頂級嘅呢？即係由頭到尾，究竟英格蘭咁多年嚟有幾多個頂級球員真係出到嚟呢？大家心裏有數㗎啦，心裏有數。所以呢樣嘢就我只可以咁講，只可以咁講一個死症嚟嘅。死刑嚟嘅，咁同埋而家所謂英格蘭，哇入面要規管住每隊，不過都有一定嘅數目嘅英倫嘅球員就嘥啦。呢、這個其實所謂政策只可以所謂嘅少少形式上面嘅安慰話啊，我哋每隊波都有英倫球員㗎。咁但係真正而家幾多隊出嘅每一隊啦，咁啊有。廿隊嘅英超球隊有邊一隊係會用得好多好多本土球員呢？除咗中下游球員你被逼要用多少少之外，列強有冇啊？咁要有英超球員成長嘅話，咁你始終都要有啲球員打到大會嘅。仲要係長期喺大會度找到正選，所以其實係好困難，非常之困難嘅一件事。咁呢個問題呢，我講可能講幾日幾夜都未講完啊，個問題咁啊，不如就唔好俾你啦呢啲咁核心嘅問題。咁啊，首先搞掂咗嚟緊呢個世界盃，究竟呢班球員係點樣？咁啊，收夫基咁就大家都知佢後咩料㗎啦。基本上就你我都講咗頭先啱啱講咗，你用咩教練揾收夫基揾麥卡倫揾大聲揾乜嘢教練都好，基本上個成績出嚟咧唔會太大變化。咁只會有啲好啲，有啲差啲，但係就唔好期望有咩英格蘭嘅今屆成績有咩特別嘅突破啦，唔應該有咩特別嘅不合理嘅預期。OK， 咁收灰差唔多啦，帶到去入去決賽周，咁如果抽對住呢個抽籤，其實都要叫抽得唔錯啦。咁如果順利出到線嘅，咁打去十六強或者八強收工搞掂，咁成個流程估都估到㗎啦。咁就跟住之後就再等下一屆，再等下就係歐洲國家杯，再等下年叉塔爾世界盃再嚟個，我哋又有嗱呢班球員有新噶嘛，啲 Deli 啊，啲 King 嗱呢啲新起嘅球員，我哋又用呢啲嚟做一個核心，然之後就摸一班球隊出嚟，我哋就不斷有新嘅球員加起，不新嘅球員會跳踢嘅，啲蘇蘭基好快會帶到正選噶啦嘛，咁可能會吹到咁啦，咁事實嚟講係咪咁咧？咁就。首先嚟講啦，我都用關一貫模式講啦，首先我就唔會講曬嗰啲23名球員啦，因為上個禮拜足貧師英 Tommy 嗰啲已經講得好詳細啦，我就唔會逐個講。咁好最慶幸嘅就係龍門呢個位啦，咁龍門呢個位就冇租黑，咁肯定就用貝特蘭嘅啦，或者唔會貝特蘭嘅，或者用匹福特啦。基夫同埋佩特蘭都應該都係兩位真係較為似樣啲嘅龍門嚟㗎啦。咁樣就其實呢就本身 Hitton 啦 ,Hit 同埋 Force 打都曾經彈花有現，尤其是 Hitton 話呢個曼聯青訓嘅產品，其實就真係喺曾經喺搬嚟到真係彈過下嘅。咁但係隨住 Nick Pope今屆又彈起呢，所以其實 英格蘭嘅龍門就遇到呢個問題啦。可能咧某一其中有一季就打得好，但係之後咧就無以為繼，冇嗰個穩定性可以長遠落去。所以其實龍門嚟講，叫做啦，匹福特啊，同埋布特蘭，我諗喺中下游球會嚟講，叫做係可以嘅啦，可以叫做穩定少少。咁冇啦，咁你傳統嚟講，基本上 Big Six 嘅都係冇英格蘭嘅龍門㗎啦，除咗哎呀叫做祖克特曾經試過之外，冇㗎啦。咁呢個亦都係囉，英超入面嘅悲哀嘅情況啦，即係龍門冇出頭嘅地方，咁只可以靠中下游球會嚟到就刮啲龍門出嚟。咁叫做呢兩個球龍門叫做似樣嘅，尤其是匹福特，咁睇下可以幫到英格蘭幾多啦。就甚至乎 Nick Pope 今屆嘅表現係都 OK 嘅，咁佢又會亦都係另一個一季火仔嘅龍門咧？呢、這個亦都係唔知嘅，唔清楚噶啦嚇。咁後防方面亦都唔需要多講啦。後防方面，我都同意，絕對同意師兄同埋 Tommy 佢哋所講咧。一定係打三後衞嘅，因為其實喺外圍賽嚟講咧，已經收夫基咧已經係用緊三後衞㗎啦，就唔係因為今次選人嚟要定。咁啊，三後衞點踢咧？喂，咁啊，其實隊波而家中堅真係多啦，你數埋就得卡希爾 ，OK， Phil Jones， 史東斯。啊，真係得呢幾個人。咁其實你之前所試過嘅 Michael Keane 啊，曾經都踢得好過一段短時間嘅 Michael Keane， 亦都冇選到啦。剩翻咧，我諗而家文丹喺入邊嘅都係得麥古爾嘅啫，麥古爾可以用啊。咁呢位尼斯特城嘅中堅其實都叫做可以咯，可以用下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一個嗱，你中堅嚟講，梁史東斯中斯叫做 OK， 咁啊其實叫做冇得揀，一定你叫做可以噶啦，冇得揀嚟講。咁啊卡喬大家知道佢個狀況係點樣噶啦，嚇有幾好，同埋個年齡上邊，大家都明白。所以中堅位咧就不要太期望太高啊。咁啊甚至乎可能依一兩季較為好嘅史摩領亦都冇入選。咁啊，冇入選嚟情況之下咧，我諗真係得呢啲地裝可以用嘅。咁所以如果想三後衞嚟講咧，我覺得就揾一個可以兼顧埋閘位嘅球員嚟到試。咁啊，其實都試過嘅，用卡爾沃卡嚟到做。其實我覺得呢個咁嘅配搭會好啲，會好少少嘅。咁啊，當然啦，如果打真係揸三中堅嚟講咧，嗰啲 Delph 啊嗰啲咧，大夫咧係唔係可以做到翼位嘅角色咧？咁啊，其實喺曼城嚟講，我諗今屆咧，咁啊佢做呢個角色都叫做可以，同埋大家都知道就佢喺波迪沃華嘅揮下咧，其實就用得佢幾好嘅。但係呢個球員咧係只有一個功能性喺度嘅啫，咁啊。大夫其實本身亦都好似兄弟所講，係咪就係即打個閘位咧，就唔一定嘅嚇、啊。但係因為佢已經摸到佢係打閘位咧，即係哥迪奧拿咁啊，所以嚟講可以繼續俾佢咁樣用嘅。咁啊，因為本身除咗佢之外，啲貝特蘭咧都可以用，但係貝特蘭就似乎啊有少少懶啊。雖然咧左翼位嚟講咧選擇都幾多嘅，啊左翼位嚟講，我諗咧就本身而家本身嗰、那個陣容入邊咧，除咗頭先所講嘅大夫之外，就肯定咧艾樹楊格咧都會佔一席位嘅，咁啊基本上我諗佢打呢個位冇乜太大問題，即係如果你以翼位嚟講咧，我覺得左邊會強過右邊嘅，一定嘅。咁啊，所以如果有閘位咁多嘅球員喺度咧，其實我就唔覺得需要用埋話嗰啲即係長萬年都冇出嘅丹尼魯斯，唔需要啦。其實因為球會冇出，你狀態真係好疑問，亦都係有人可以繼續咁用喎。咁啊，可以繼續咁用之下，點解？要將佢咁樣選入嚟咧，唔選多少少中堅咧，我其實係有個疑問喺度啊，太多閘咯，正如師兄同埋 Tommy 所講， 你多你唔使嗱，你打翼位 O K， 你打你咪一對翼位咪得咯，使鬼六個咩大佬？真係有少少拗頭咁啊！因為仲有除咗左閘，除咗呢個球員之外，仲有亞歷山大阿勞咧，你未講啊？呢位球員其實咧，如果你純打個翼位嚟講咧，我覺得佢係雖然佢防守上面有弱點，但如果純粹真係打個翼位嚟講咧，佢嗰啲助攻能力係唔曳嘅。咁當然個大賽經驗就冇啦，坦白講啊，就真係少嘅。所以正路嚟講咧，一係艾樹良，一係大夫嘅啫。但係基本上我就唔會太過驚左手邊，右手邊會驚啲啊。譬如嗰啲 Chippy 啊，喂大佬，長亦都係雖然有出，但係球會有出，但係喂大家都知道佢咩質素啦 ，Chippy 啊，好麻麻地一個球員嚟喎。喂，仲有右邊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太多人。咦，如果以呢手球員嚟講咧，真係唔係太多球員可以打到喎。你依傑啊，譬如你啊，我都頭先左閘冇講啊 ，Klein 如果佢狀態好嘅話，亦都係我諗係佢較為穩陣啲嘅一個球員。嗱，如果打右手邊嚟講咧，真係唔係太多球員可以揀到喎。咁啊，如果你呢個陣容入邊，所以講咧，如果 Chippy 右邊係其實幾大嘅問題嚟噶，你數嚟數去。所謂推啦，我唔熟啦，咁就熟悉嘅聽眾或者主持，唔該你幫我數一下，真係冇嘅，所以其實另一個大嘅問題，咁啊，你踢三中堅唔係一個問題，但你有夠人，你嗰個翼位嚟講咧，係喺個角色嚟講好緊要啦。如果係個三，如果係踢到陣嚟講，咁啊，中間咧就唔需要多講啦。究竟你係咪想D A 就擺喺個單防中位咧，咁啊長期都會用嘅之前，但係係咪呢樣嘢會 work 咧？我都覺得有疑問啦。如果你踢呢個陣式，仲要擺一個中堅，一個防中喺度咧，就揚長唔夠嘅。咁啊，你可以擺軒臣搭住佢啦，其實就可以。咁咧，如果係咁嘅話咧，就只可以騰翻出個位俾嗰個人做中間做一個攻擊嘅。咁啊，其實對於英格蘭嚟講，我都冇所謂。即係如果你打呢個陣式嚟講咧，只不過你咪用翻你最傳統嘅套路咯，真係靠翼位去做一個攻擊咯，跟住俾前邊嗰一兩三條友嚟去做咯。其實係呢樣嘢都適合英格蘭啦。坦白講，使鬼做咁撚複雜嘅嘢咩？唔需要啦，完全唔使啊！你就中間嚟講咧，如果有兩個已經兩個球員可以做到嘢嘅話咧。咁最衰就因為冇咗張伯倫啊嘛，咁張伯倫傷咗啊嘛，咁啊叫做咁出彩嘅球員冇咗啊嘛，咁唔通你要揾翻啲利華摩啊、太子啊，甚至乎曲克啊、確克嗰啲咩，係咪先？咁呢隻球員你就唔需要特登去到期待佢有咩表現嘅啦，係唔啱嘅，係唔啱而家呢個體系嘅，咁啊所以而家呢手中場嘅球員咧。冇咗崔曼倫有少少可惜，但係基本上你揀得嘅話都揀到㗎啦。譬如如果你中間嘅嚟講，假設你真係到時神軒同埋得啲 DA 可以擺後少少嘅話，咪啦 ，Lingard 咪正路嚟講咪可以用下囉。同埋我諗最緊要係 Delia 啲肯定係擺中間㗎啦，即係如果係呢個情況之下，就唔會擺佢喺防中位置就肯定唔會嘅，雖然佢好踢得嚇，但係唔會失咁樣嘥咗佢嘅。所以其實你又好單揀㗎啦，成個進攻嘅體系都係差唔多。所以嗰啲 Loftus Street 咧，坦白講都係坐屈居多嘅咧。咁我覺得啦，英格蘭嚟講進攻嚟講有幾單都係幾簡單啦，就揾翻住成條中後防線先啦，先好講其他嘢。前面唔需要多講㗎啦，前面如果你踢呢個咁嘅陣式呢，前面雙箭頭呢就 Harry King 就肯定㗎啦，坐穩㗎啦，今屆傾咗咁多球，我睇下佢喺世界盃可唔可以傾咁多球，你傾咁多球呢，你先係十字名歸，先就真係傾到呢個所謂嘅國家隊嘅射手位置，你就唔好聯賽得個傾，國家隊就傾嚟傾我都傾唔到， 大佬真係 Harry King， 我諗真係如果你想喺大舞台嗰度咧，再跳升自己身價咧，喺國家隊係要俾嘢人睇㗎啦，真係時候㗎啦。咁啊，如果正順利你咪入下幾球嘅話，咪升下身價，咪預備自己隨後嗰一兩年咪再轉去大會咯。我諗係咁，我覺得係咁啦，個流程。反而 Harry King 就穩膽啦，但係咧 Harry King 呢種打法咧，就一定要揾個衝擊型少少嘅前鋒嚟搭佢嘅。咁咧，環顧呢三位嘅前鋒咧，其實咧，阿 Welbeck 兄咧，其實啱啲嘅。Wardy 咧就真係其實限於本身嘅入球嘅能力同埋個狀態咧，就唔係咁適合嘅。Rashford 咧就好坦白講，唔係冇質素。但如果你個衝刺衝擊力咧，同埋個前面衝散對方嘅情況咧，我就覺得未必係太過啱啦。如果打正選嚟講，咁啊，所以喂，可能 Melbourne 搭佢有啲唔同嘅效果㗎，唔出奇㗎。好老實咁講，即係呢啲嘢未試過咧，就唔好話唔得。咁啊，但係如果因為呢手球員咧得咁多啊嘛，你嗰啲譬如。你啲迪科爾，其實我覺得迪科爾咧就應該係入選翻嘅。咁啊，叫做因為佢呢近呢幾年雖然去咗世會，亦都去過美職，但係佢最得人驚嘅地方就係佢保持到喎。佢保持到佢一定嘅狀態同埋埋門嘅能力喎。咁啊，其實咧，迪科爾雖然老其實咧後備嚟講咧都係應該俾佢個位，但係冇啊，冇選啊，最後冇選啊。咁你唔通用啲傷已經廢咗半冇經史到力志同埋新仔阿伯拉罕呢啲咩？冇可能㗎嘛。所以我諗真係英格蘭唔需要多講啦。咁啊個陣容呢其實都幾大定㗎啦，啲幾預期到佢會出咩人同埋打咩陣式㗎啦。睇下收夫基將呢班波可以冇得幾遠得幾遠啦，我就唔知啦。反而呢係補充多一樣嘢就係呢，反而其實而家英格蘭嘅球員呢有另一個去向呢可以發展一下㗎。如果喺國內冇機會，亦都係只可以喺低中下游球隊上陣嘅話，倒不如出外一搏。即係個情況呢，其實呢個情況就發生咗好耐，即係我嘅意思係話踢唔到大會呀。咁與其喺度磨喺度外借，咁不如呢就放手一搏。好似而家情況其實仲同港超聯冇分別㗎，完全冇分別。咁呢啲球員呢打唔起嘛，打唔起就要上去，咁就要尋求出路，就要去鄰近嘅國家，甚至乎要上去北上嚟發展，即係有得俾你揀就梗係咁揀啦。咁啦，英格蘭球員差唔多㗎。咁而家呢個情況嚟講呢，其實就開咗一條水路俾佢哋㗎。不過水路呢就其實係以就係開咗條德甲路俾佢哋。咁所謂德甲路呢就係呢，其實有幾位球員呢做過先鋒㗎啦。咁就去咗應該呢就是球會借出去嘅。咁我就希望下一步唔係球會啦，係球員自己都應該要闖一闖啦，即係呢啲後生仔，其實就點解話可以咁樣做呢？就因為其實本身喺武信加拍踢緊嘅奧斯福特啊，啱啱啦，甚至乎啱啱熱刺都借咗個寶馬治過去，應該過去多仔又要冇記錯啊。另外呢就係、是、多仔嘅新祖爾啦，呢位曼城嘅青訓產品亦都係借咗過去啦。即係都係去咗過去，亦都係第一季已經有好好嘅表現，即係豬肉在前。其實呢幾位球員已經證明到呢係 OK 嘅情況之下，點解唔一個即係個新嘅地方嚟做嗰個培訓呢？尤其是呢而家呢土壤出面嘅土壤呢就未咁快污染到所謂嘅一眾嘅年輕嘅英格蘭球員，所以呢其實呢樣嘢呢我覺得呢條路係可行㗎，尤其是就而家都豬肉在前，呢位球員穩定㗎嘛，咁你穩定嘅時候唔使返去英格蘭㗎啦，長期喺外地效力啦，即係你唔個目光要放得遠少少囉。 啊，雖然就係話英格蘭球員去意甲表現唔得嘅，但係而家德甲係 OK 啊。咁啊，甚至乎西甲嗰啲會唔會考慮一下咧？咁、我覺得如果個別位置係合適嘅話咧，係可以呢個做法嚟到做嘅。咁起碼好過成世人都留喺英格蘭，然之後咧全都唔可以大部分上去打大會嘅。嗰啲真係可能100個入面先可能篩中咗幾個先有啲中師啊、是東師嗰啲例子嘅啫。仲要係咧，而家個問題就係、唔係主要唔係個中後防，係可能前鋒、中前場咧就冇乜人嘅。你叫做熱刺可以聚集到一班新血喺度，但係嗰班新血如果唔係教練係叫做啊砌得到嘅話咧，我諗基本上同其他啲 big six 差唔多。都唔會點用你本土嘅球員咧，所以而家蘇蘭基嚟緊喺利物浦會唔會有機會用咧？咁我對高普有信心嘅，但係都係得蘇蘭基一位咯。咁你咧阿伯拉罕嗰啲嘅車仔會唔會用佢啊？大家心知肚明㗎啦。咁啊，甚至啲茶老巴嗰啲已經係廢咗武功㗎啦。咁啊，所以我諗英格蘭球員咧為自己前途着想咧係要諗下㗎。係要諗下，咁啊，尤其是去到德甲嗰啲新草樣咧，尤其是對於中前場球員嚟講，個發揮個適應性咧，或者個發展程度係 O K。而家你後防都得啦，奧斯福特係幾有潛質嘅嗰個後中堅嚟嘅，咁啊，所以亦都打到。我覺得嚟講，在情在理，出去外闖下係絕對。對自己、對國家隊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好啦，我真係而家要繼續講啦，講下另一支熱門球隊啦，就係比利時啦。咁比利時咧，咁其實先講啦，就今屆或者因為上一屆咧叫做入咗八強，其實大家佢期望都幾高嘅。咁有啲甚至乎覺得佢，哇！呢啲黑馬嚟嘅，黑馬分子應該咧就應該可以殺到更加遠。雖然最後大家符合咗預期咁叫做，都叫做入咗八強啦，都係叫做黑馬，但係咧，其實咧，如果你有睇佢哋場上表現咧，就真係一劈嘢嘅，睇得。咁啊呢樣嘢，除咗同前名宿韋莫斯好大關係啦，因為佢真係砌唔掂隊波之外咧，球員啊始終喺場上邊嗰種化學作用咧。就同佢哋喺上屆嘅俄維賽咧係差好遠，喺世界盃個一輪分組賽或者淘汰賽嗰時咧，喺上屆啊，我講緊係真係咧唔覺得比利時係一隊波嚟嘅，完全唔係嘅，踢到咧好似嗰啲劇本咁咧，呢度講一忽，啊嗰度又講一忽，係忽忽。如果忽忽嚟講，咁跟住你單獨睇咧係叫做 OK。但如果拼合嚟啊，拼合一齊咧，就冇嘢嘅，就完全唔係一個故事嘅。咁所以其實呢隊上一屆嘅比利時咧，就真係唔係太掂嘅。咁就甚至乎喺亦都係啦，上屆歐洲國家杯亦都係冇影啦。咁叫做以為呢代黃金所謂嘅黃金一代喺上屆，你都叫做把握唔到入到去。大賽更遠啦，咁呢隊所謂嘅金屆啦，其實都仲係有大部分黃金一代成員喺度，咁究竟有冇可能把握一次最後一次機會，可以金屆世界盃再有啲驚喜，令人驚喜嘅表現？所謂嘅令人驚喜表現咧，就唔單止成績嘅，係真真正正喺個場上邊嘅表現咧，係做到一支可以殺到入好遠嘅賽程，或者係可以擊敗到強隊嘅一支黑馬分子。咁其實咧，比利時我就坦白講，以陣中嘅球星夾埋嚟講咧，我都唔認為佢係咩什麼黑馬分子，都係真係啲叫做爭標嘅分子嚟㗎啦。咁啊，今屆嚟講咧，佢好就好在一樣嘢，又揾到一個啱嘅教練。咁啊，前嗰上一屆或者之前嘅比賽咧，就好坦白講，就俾韋莫斯糟蹋咗嘅。雖然喺上屆嘅外圍賽或者之前嘅比賽咧，韋莫斯就叫做慢慢都湊到一隊波出嚟。咁啊，外圍賽嗰時打得好悦目嘅，成個足球就令人好大期望。 但係唔知點解呢，一路正賽呢，佢嗰啲執教嘅弱點啊，譬如佢嗰啲嘅用人啊、臨場調動啊，甚至乎對波本身呢，佢都好似搞唔掂咁樣。咁呢樣嘢呢，我某種程度上覺得係隊中嗰啲大牌啊、啲夏薩特嗰啲呢，就似乎就唔係咁聽佢講嘅，似乎就可能喺球隊受咗啲某個情況踢得唔好啊，或者成績有問題嘅時候呢，就開始唔係咁信佢。咁啊，亦都啦，因為有佢嗰啲有某啲嘅決定呢，或者有某啲嘅決策呢，就可能都唔係扣個球員好受添。咁所以雖然佢係以前國家隊嘅球員身份嚟到執教，但係呢，坦白講，唔係個個前國家隊成員執教返國家隊呢都係有一定嘅成績係出咗嚟嘅，未必㗎，即係之前個例子都出現過啦，我唔詳細講。所以最後炒咗佢啦，咁就揾咗邊個呢？咁啊，揾咗一個都覺得係較為適合嘅人選啦，馬天尼斯。咁啊，馬天尼斯就其實本身呢，如果大家都見慣佢之前喺愛華頓，哇，執對波執得真係非常之唔錯喎，令到呢啲愛華頓就真係同以前嗰啲愛華頓就唔同嘅，因為呢位西班牙教練就將成對波呢都幾南歐，都幾係叫做 turn 到係南歐化或者歐陸化嘅。咁啊，踢嘅波咧冇以前咁單簡，或者冇以前咁着重喺傳統英式嘅踢法。咁啊，成功做打造咗、改變咗成支球隊嘅模式。咁啊，嗰幾年入面喺華頓嚟講叫做 OK 嘅，真係唔錯。咁啊，甚至乎之前啦，佢令到韋根啦，在前即係在之前，大家都有印象韋根，哇點樣？雖然啊，佢叫做我唔記得咗，好似叫做救火角色，但係咧，將成支球隊咧都叫做轉咗為，亦都係轉咗為非英式嘅打法，係打得幾悦目嘅。咁啊，你喺呢兩隊球隊就注入咗啲成功嘅元素咗之後咧，就令到啊，因為覺得做嗰陣時2016年嗰時咧，比利時都要揾教練嘅，咁啊市面上教練咧，坦白講，只要適合國家隊，亦都係適合佢嘅重建咧，唔係太多人可以選擇。咁所以揾咗馬天尼斯翻嚟咧，我覺得呢個配搭咧又 OK 喎，啱嘅喎。咁啊，因為佢坦白講，就令到成起碼一樣嘢，令到成隊波咧後為結合翻係一隊波你個狀態嚟到踢先，並不是各自為政呢樣嘢，我諗係最佢嚟到咧首要同埋係可以已經做到嘅一樣嘢。咁雖然都係啦，佢會用翻本身嘅模式嚟到做，咁可能都會着重翻少少嘅後防，將中後防嘅穩固。然之，同埋佢都好興踢三後衛㗎啦，呢啲已經大家都知道。咁穩固咗個中場，然之後呢就係俾前面嗰三四位球員嚟到兩塊板。咁亦都着重返球員當自己嘅配合啦。我諗呢樣嘢好緊要啦，因為咁多位有技術同埋有質素嘅球員，如果唔係拼合埋一齊踢嘅話咧，基本上冇化學作用嘅。咁佢都着重啲化學作用嘅對球隊嘅影響，所以咧變咗而家比利時咧，我覺得係而家去翻個正軌嘅發展。正軌嘅發展唔單止係成績，喺踢法上邊咧都叫做，咦？你其實應該要踢到咁嘅水準嘅。咁所以馬天尼斯，咁我諗今屆咧預期啦。比利時呢隊波踢出嚟足球咧，係會比上屆會好咗不少嘅。咁希望唔係登佢啦，唔好登佢啦，唔好踢，唔好一再次喺個大賽度個分組賽踢啲叫咪悶波，大家都唔想睇悶波噶嘛，大家都唔想睇啲冇組織嘅球隊可以入到淘汰賽噶嘛，係咪先？所以我對馬天尼斯係充滿信心嘅喺呢方面嚟講啊。咁啊，而且仲有個升級嘅助教啦，跟佢啦，就係、是、亨利啦。咁啊，估唔到亨利係會接呢個 job 㗎。咁啊，因為之前都冇乜跡象佢會去可能我唔係太熟悉佢退休之後嘅發展啦，但係估唔到佢係會接呢個 job 嚟做。 咁呢亦都係可能已經，但係都已經跟咗一段時間啦。咁呢可能呢年紀入面呢，我諗呢佢對佢未來嘅仕途嘅發展係好得好正面嘅影響。咁所以之前先啱啱傳過佢會阿仙奴，但係阿仙奴我諗而家艾美利接手機會好大啦。咁樣呢個就係另外一個話題。但係如果對佢日後嘅教練生涯呢，我諗亨利呢就喺呢個國家隊個助教嘅職位係有幫助不大，起碼都見下大場面先。同埋起碼見到你點即見下點樣執教支球隊，係跟喺馬天尼斯身邊學嘢。咁啊，馬天尼斯我都講咗一個真係唔錯教練，所以今次咧，我覺得佢係會跟啱師傅嘅。同埋某個程度上邊，雖然又未必係好實際啊，但係我諗以佢本身嘅經驗同埋嘅寫術咧，其實係某個程度上都幫咗而家比利時嘅球隊，起碼喺個射門啊、埋門嗰度啦，都幫到而家比利時嘅球員啦。咩嗰啲盧卡古巴舒亞伊嗰度，我覺得可以幫到佢哋嘅，尤其是我都係需要幫助嘅。咁啊喺呢個點上面，我覺得係有需要，都有一個咁嘅升級嚟嘅前球員喺度嚟到幫手嘅。咁啊，所以成個團隊嚟講，我係持正面態度嘅。咁但係係咪可以真係可以令到球隊力再次係打入四強呢？自86年嗰屆之後，咁啊呢個就係兩睇啦。要睇我又要賣下廣告，我係最尾嗰集咧係會講究竟。即係會估下，即係勾估下，究竟邊啲球隊係可以突圍而出啦，可以殺入去四強等等啦。咁到時先再講啦。咁就比利時呢支球隊咧，其實就今屆嚟講，我頭先講咗陣容嚟講咧，就基本上維持於大部分都係以黃金一代嘅情況。咁基本上咧個初轉嘅陣容咧就冇乜。特別嘅驚喜啊！咁啊，先講下有咩球員遺留啊？其實咧，大家之前都見過啲邊緣角嘅，譬如迪科爾啊，即係中間而家響搬嚟個位，其實迪科爾其實都有啲進步嘅，但係因為個陣中本身咧，因為馬天尼斯佢都著重少少中路同埋邊路，因為佢哋係三中堅咧，咁啊，所以其實有機會俾真正中場或者邊鋒嘅機會，其實唔係太多的選擇嘅啫，可以咁啊位置嚟講，所以勾佢係都叫做合理啦。咁啊，仲有已經好耐冇葡萄嘅美利拉斯啦，美利拉斯我諗差唔多咯，國際賽生涯咁就因為呢條友咧，其實係幾喺個邊路度。其實發揮嚟講係 OK 嘅，係可以嘅。咁尤其是佢喺我嗰陣時愛華頓嘅表現，其實都唔錯㗎。咁但係最麻煩嘅咧，呢條友應該係個脾氣或者個紀律上邊咧係有問題。咁啊，所以令到美利拉斯就隨後啦，喺愛華頓嘅隨後日子就麻麻地嘅發揮得，同埋而家都已經要轉戰去。希臘聯賽都踢啦，所以基本上除非佢會有生涯嘅第二春啦，如果唔係呢再度入選國家隊嘅機會就唔大，咁極其量只係可能喺有賽度可以俾佢出下咁解嘅啫。咁另外落選嘅就係 Origi 呢就其實係亦都要合理啊，因為雖然今屆和寶都有出場，當然啦大部分時間有出場同埋比如入到波，但係佢嗰啲埋門嘅把握呢仍然都係幾惡劣啊！我要用啲惡劣有形容。咁除咗最記得係有一場對住萊比錫紅牛，佢竟然可以幾馬度炒飛機之外呢，咁有其他時間除咗佢可以背對龍門做啲護球啦，或者係喺前線嗰度有少少突破能力都可以喺球隊度發揮到出嚟之外呢，就冇乜太大特點啦。咁啊，甚至乎被評為有幾場未評為德甲嘅最差嘅陣容入面，評價去到6.5分係好低嘅分數嚟㗎。咁啊，所以其實 Origi 呢就唔入選，最後入選呢係非常之正路，因為前面我都講咗啦，有叫做 球隊、叫做中下游殺手的盧卡古和巴舒阿伊都是 fit 的，所以不需要找你，真的不需要找你。你的特點是沒有什麼。另一個前鋒是迪珀特，其實就這位球員呢就其實亦都係啦，因為佢更加中鋒類型嘅。咁中鋒類型咧，而家入面都有啊。你勉強嚟講，嗱，盧卡古唔叫係啦，但係賓迪基啊、巴舒亞爾都係叫做中鋒類型。所以其實咧，喺佢就喺哈斯斯菲爾德今屆就一般嘅啫。咁啊，叫暫穩到陣腳，但係叫做發揮係一般，所以其實都預咗佢都唔會入選到最後，即係初選嘅名單㗎啦。反而另一個就令人有少少可惜嘅，咁就係尼恩高蘭。尼恩高蘭已冇咗佢，咁啊冇咗佢其實有原因嘅。一來咧就係佢本身紀律不嬲咧，不論喺球隊或者係國家隊嚟講都係麻麻地嘅。咁啊，以前成日都俾人暴到佢啊，喺夜店度流連啊，咁啊可能又可能俾完賽之後或者之前咧就基本上。去到通宵達旦都喺夜店度，咁甚至乎係涉及到打交嘅情況，咁啊亦都係佢呢位球員又食水煙啊等等，好多好多花神嘅，好多花本嘅，咁所以其實本身呢個球員嘅雖然係幾有個 heart 同埋幾有個心，係幾有個心嚟到踢波，咁啊你見到都唔再重複啦，你見到羅馬歐聯嗰場。啊！佢追到翻都係垂頭喪氣，又知道佢咧其實非常之用心嚟到踢波同埋爭勝，但係佢個紀律問題咧就一直都令到佢個事業發展係有少少阻滯。咁啊喺國家隊嚟講更加都係咁啊，曾經除咗因為紀律問題之外，咁佢都自己講過話唔會再入國家隊嘅，曾經講過嘅。咁雖然上年季尾就入咗，但係集選過，但係今屆咧。因為有傷咧，就叫做退過隊，咁然之後而家對到依家呢刻咧，亦都唔會再揀佢嚟到入隊，所以其實有可惜嘅地方嘅。咁啊，因為佢本身呢位球員嘅功能咧，就唔需要多講噶啦。咁啊，佢本身咧呢位球員，佢最叻嘅特點就唔係在於傳送啊，咁啊，在於佢嘅喺中場邊嘅策動攻勢嘅能力啦。同埋佢嘅中距離射門係最絕對唔錯嘅，咁啊對於而家呢扎入選嘅球員嚟講咧，佢係會有一個特點喺度嘅，但係呢個特點就可惜啦，咁啊應該就利用唔到住噶啦，暫時嚟講啊，所以冇咗冇咗，我最覺得係冇入選球員嚟講咧，冇咗佢咧就非常之可惜，咁但係冇辦法。咁而且而家入選嘅球大名單咧，我諗就算冇咗佢咧，都有其他嘅球員可以用嘅，絕對啦。咁就如果咧，今次就我就先講咗前鋒先，我唔由後防講啦，太悶啦，成日都後防講起。前鋒嚟講咧，頭先講咗啦，唔入選嘅原因就因為佢有盧卡古、賓迪基啊，甚至乎啊，可行嘅就見到拖根下薩特、那扎扎兩兄弟都入選啦。咁就咁先講前鋒嚟講咧，如無意外咧，都係盧卡古與巴舒亞爾之爭嘅。咁啊因為而家知道初選名單，我諗拖根下薩特咧，甚至乎或者賓迪基咧都有機會落選嘅，因為真真正正俾前鋒嘅位置唔係太多。我諗佢應該都係打啲單前鋒，然之後兩個嘅翼鋒或者係中場嚟到支援佢，依個係不嬲馬天尼斯嘅作風嚟嘅。咁我諗托根夏薩特同賓迪基都有機會落選，尤其是賓迪基啦，都真係麻麻地啦，去咗水晶宮嘅之後，叫做下半季好似好咗少少嘅，但係如果以佢嘅一般狀態嚟講，我就覺得唔會用佢嘅。啊，都有啲可惜，因為就以往嗰啲佢嗰種中鋒。正中鋒好殺食嘅頭槌咧，就其實都幫到球隊嘅，但係可奈何嗰啲狀態又真係唔係十分之好。咁啊，拖根下薩特咧，其實今屆喺無信加白就有穩定嘅進步。咁呢位球員咧，其實我都始終覺得佢打邊鋒或者副鋒就好過正前鋒嘅，就佢始終唔係一個好正前鋒嘅材料。咁所以喺個位置重疊上面，我都覺得佢應該都唔會入選到嘅，未必入選到，但係個潛質咧， 我依然覺得呢個球員係有㗎，係有㗎。咁啊，以往初出道以為佢係真係打正前鋒嘅材料啦，叫做。咁但係打得下咧，就覺得都唔係，都唔似係，因為佢始終個埋沒嘅能力都係較為一般少少嘅，同埋佢打得下都唔係打佢打對方背住背向龍門踢球嘅球員嚟嘅。咁啊，如果正中鋒嚟講就肯定盧卡古啦，正前鋒個盧卡古啦。中鋒嚟講，巴舒亞伊就肯定係會。咁巴舒亞伊咧，我諗多蒙特真係令到佢翻山咗。咁啊，亦都係應該烏喺嗰度聚個掛，如無意外。咁呢個打法其實就基本上令到巴舒亞伊呢位球員就重生咗。呢個球員咧就其實就雖然唔係成日經常現後位現後位踢波，但係呢位球員佢有嗰個特點咧，就係、是。佢首先佢個埋門班叫做 OK 嘅，唔錯嘅，即係本身嚟講，而唔好個計嘅車路士咧個表現嚟講咧，其實呢個球員嚟其實係有個把握力嘅。咁啊，其次就係佢未必需要好多人一定要供應俾佢先可以做到攻勢嘅。咁呢樣嘢係另一個特點。咁啊，盧卡古唔使講啦，大家都講咗，我又唔多講啦。佢咧，如果球隊冇供應俾佢咧，其實都差唔多叫做玩完。但係可幸嘅就係一個特點，就係、是、國家隊嚟講咧，佢同隊友嘅火花似乎係唔錯噶，唔錯。咁啊，同埋國家隊嚟講咧，有不少人供應到俾佢啦。咁所以都不愁會有入波嘅機會嘅。咁啊，爭在佢究竟喺大賽嚟講個級數咧，始終都係會爭少少。你俾一個擺咧？我寧願試下擺巴舒亞伊喺前面添。咁啊，後邊嚟講會有咩用咩人選咧？其實咧，後一格嗰兩位咧，其實就係都有啲頭痛啦。咁啊，因為除咗喂，其實正路嚟講，夏薩特點會有一個席位啦？係咪先？佢係專登流力都流到世界盃先爆發嘅。我諗佢係咁就喺車路士嚟講，其實就基本上佢係一場一場咁睇啦。啊，喺今季嚟講，咁下半季會好少少嘅，要上下力啊嘛。咁、其實如果國家隊嚟講咧，就佢嘅位置就當然係會俾佢自由啲，但係自由之餘咧，就唔係好似上屆世界盃咁樣，即係俾佢一條路咁單獨咁冇嘅，冇到個波死咗為止嘅。佢今屆嚟講咧，就多咗同隊友有做個拆，做個配合和拆應，尤其是睇下佢同邊個搭啦。如果夏薩特同迪布尼搭嘅話咧，我諗咧個化學作用咧有機會比梅頓斯好少少添。咁啊，因為迪布尼咧擺喺哥帥個手下咧，其實就令到將佢咧就變為咧都一個唔係踢得好前嘅球員。咁啊，如果擺下手就前少少，然之後迪布尼叫做可以有啲傳送俾到佢咧。其實係啱數嘅，咁所以呢個組合嘅入去嘅機會會係大少少啦。咁反而呢，如果你擺梅頓斯喺度呢，就梅頓斯呢位球員雖然都會同隊友配合啦，因為你見到拿波里同個三字頭踢得幾三叉戟，踢得幾如得水啊，但係呢位球員就似乎會係較喺邊路度邊度到策動為主，同埋咧，梅頓斯本身佢都係慣咗打左邊，咁啊，夏薩特當然都可以擺佢右邊，但係個效果會唔會唔係咁好咧？呢樣嘢要諗下啦。咁啊，狀態嚟講，呢三位係絕對冇問題嘅。呢三位今屆嚟講啦，我諗以梅頓斯迪布尼嚟講會好啲啦。梅頓斯嚟講嚇，咁就但係如果你咁擺，要咁擺咧，我諗後兩個咧基本上都係英超嗰兩位擺個機會會大少少啦。效果嚟講都可能好啲添。咁啊，至於另外一位啲，譬如迪利文斯呢位妖人咧，其實就坦白講，起初真係以為佢打前鋒，但係其實都係打中場為主。但係如果以個暫時嘅質素或者個表現嚟講咧，即係佢今日喺摩納嗰個表現，我就唔覺得特分斯出色嘅。啊，都係平平穩穩咁樣啦，所以迪利文斯，就算我覺得入選都係最多都係後備啫。咁啊，反而另一，咁所以如果你歐中場嘅話，中場好容易揀嘅啫。歐嘅話，歐咗扎奴沙呢位田雞同埋迪當卡。 咁呢兩位球員就應該 OK 㗎啦，迪康卡就應該冇辦法啦，因為太多好嘅球員喺度啦。咁長遠嚟講，睇下佢有冇機會用啦。咁我叫做楞埋呢位 FM 擾人迪利文斯嘅啫。咁啊，另一位薩羅沙唔使講啦，呢位田雞冇得救㗎啦，呢位球員基本上好難同佢做一個配合，或者國家隊嚟講，你只會扭死波嘅啫。咁啊，不論喺咩球隊嚟講咧，佢呢個特性咧，我諗係改唔到啦，改唔到啦。咁啊，呢位球員可以放棄。咁就勾咗四，已經勾咗四位球員啦。其實勾咗一位後防球員咧，其實呢個大都係龍門啊。我諗呢個陣容咧，就基本上差不多可以定到噶啦嚇。咁睇下佢最後會勾下啲後防球員啦，陣間會講。咁中場嚟講咧，個擺位嚟講咧，就其實丹比利、費蘭尼，仲有查迪利，但其唔係仲有域蘇，係域蘇。咁呢三位球員咧，基本上亦都係坐擁中軸主軸嘅地位。你俾我揀咧，我就寧願唔揀去咗鬼燒嘅域蘇嘅。咁啊，域蘇其實老實講，基本上佢嘅身體質素係仲喺度，即係見到佢嚟香港踢波咧，其實仲喺度。但係咧，因為佢個強度始終真係差好遠，你見到佢一對啲即係面對住啲亞冠啲球隊咧，個強度真係唔係十分之強㗎咋。咁我就諗緊佢會唔會有機會有少少下滑，即係狀態或者一個強個身體嘅素質冇以前咁好咧？呢樣嘢要留意。我唔覺得一定要出呢位球員㗎。咁反而如果費蘭尼搭住丹比利咁啊，叫做如果喺二右陣容中叫做穩穩陣陣咯。你唔好叫費蘭尼上去嗰啲咪得咯。雖然呢兩位球員咧，都唔係十分好攔截型嘅球員，同埋丹比利咧，我覺得佢有時咧最大問題係，你可能攔截叫做 OK， 但係要佢做傳送咧就幾大鑊嘅，因為佢啲傳送嘅尺寸咧都係幾密一，都係非常之一般，同埋好多時咧有失誤出現。咁啊，但係無論如何都好，起碼都叫做你，如果叫佢唔好做咁多工作啦，咁啊攔截完之後，你俾前面嘅球員咧，佢係絕對做到嘅，咁所以同埋鬥位嚟講都冇問題啊！呢兩位球員，咁同埋費蘭尼都係嗰招啦，唔得嘅時候就拱佢上去嚟去做嗰前鋒啦，或者做嗰、那個後備嘅中鋒咁樣角色咁樣做咯，都得嘅。咁所以其實坐擁咧就坐穩係呢兩個嘅。如果你俾我揀嘅話，咁就反而咧，如果你因為而家佢打中鋒堅咧，個翼位咧個角色咧就要諗下啦。咁而家現有即係話而家翼位個角色，可能其實本身啲迪科爾啊，或者係美利拉甚至乎，因為如果中場前面多人咧，就係將美利拉斯拱去翼位得唔得咧咁樣？咁但係冇咗呢位球員咧，就而家就較為實際啲。咁啊，應該咧好得意㗎。佢就馬天尼斯咧就將查迪利咧就拱咗去左邊翼位嘅，試過嘅，同埋有不少嘅情況都出現過嘅。右邊嘅翼位啊，唔好意思，右邊嘅翼位。咁然之後另外一邊咧就純粹真係俾 Carrasco 嚟咗發揮。咁啊，以翼嚟講就其實 OK 嘅。咁我而家嚟講我都非常之唔明佢要揀鬼燒。咁後生其實大把世界可以打㗎，同埋 Carrasco， 但 Carrasco 雖然喺馬體會就唔係磨合得十分之好，但係喂呢、這個球員冇可能咁呢年齡嚟到咁快就決定就去鬼燒嘅，咁啊唯一擔心係呢樣嘢囉，對佢下半季嘅狀態我係有少擔心，但如果正路嚟講呢，都係呢兩位球員嚟到做嗰個翼位嘅角色，咁啊 Carrasco 嘅查迪利叫做有底啊，有個防守底啊，但係 Carrasco 嗰邊咧都要諗下，咁啊究竟後防有咩球員可以包到佢？咁啊，因為 Carrasco 你都知道啦，就基本上係個即係平常嚟講咧，你擺佢咧，除咗擺翼鋒之外，你擺三個正前邊三個嚟講嘅左手邊嘅。咁啊，如果咁嘅情況之下，你叫我佢可唔可以做到上上落落咧？雖然國家隊係擺過佢咁啊，但係始終一到大賽咧，我會有少少戒心嘅。咁所以喺個邊翼個翼位嗰度位咧，其實係我會有少少嘅考慮，究竟係咪一定係 OK 嘅啊？咁啊，睇下後防啦。咁睇下後防嚟講咧，其實就不乏人嘅。我諗艾達維特、金賓尼、 華為頓漢華美倫，其實一扎人都已經在度啦。咁啊，頭先我講漏咗啦，就是如果是右手邊的話咧，除咗左手邊，除咗係係啦，左右手邊除咗頭先講咗啦，查迪利如果叫做頂住之外，其實有一個真真正正嘅邊位嘅球員可以做嘅，就係蒙里亞。蒙里亞其實喺 BSG 嚟講咧，就表現嚟講都叫做 OK 嘅。是可以用下的一位球员，虽然他出到来讲我觉得他有質素，似乎个前景一般，但打打下你都应该可以俾他试下呢样嘢㗎啦。因为本身来讲呢查迪利本身都系替工嚟嘅，佢本身个速度系咪可以做到呢，我都有少少疑问。咁另一边呢，佢左翼位左翼位呢，其实亦都有人可以擔當到呢個角色嘅，咁啊講緊就係佐敦盧卡古。嗱呢位球員咧就更加似咧就可以擔當到呢個角色嘅，咁比起卡拉索嚟講，咁啊如果你俾我揀咧，我就覺得可能都係會比卡拉索先，但係佢如果要用佢咧，就應該係一個後備嘅情況之下就出佢。咁點解咁講咧？佢往往後備出嚟咧，當對方的體力消耗了某一段時間，他就可以利用他的變速，他最大的能力就是變速，非常之好的。你如果 在拉數邊就知道了，變速來講基本上可以令到對方的防線，即是右手邊可以風聲鶴唳的。但是只限，我覺得只限真的都是邊都是後備來的這位球員，但是我覺得是值得要用他的。反而中堅嚟講咧，估唔到啦！華美倫仲以為佢傷，但係咧就入到選嘅。咁就華美倫啦，艾德維特啊、通賓尼同埋維頓漢，我諗呢四位球員爭啦。咁另外有歐塞 chance 嘅就係保亞達啦。呢位保亞達其實都間唔中都會喺國家隊度見到佢打正選嘅，呢位塞奧迪嘅中堅，亦都叫做應該塞奧迪雖然就冇乜。國內就冇乜太大嘅壓力啊，咁啊，但係見到保亞達嚟講都應該可以做到嘅，咁啊，反而卡巴斯尼呢位波幅度咧，我唔太熟啦，但係如果以後防球員嚟講，我諗只會有機會歐一個啫，因為始終後防嚟講咧，你見到啲華美倫啊、金賓尼嗰啲咧，真係因為受過傷患長期困擾咧，其實真係唔穩陣。而家剩翻熱刺喺度中堅咧，其實都幾麻麻地。咁另外斯文嗰啲，我就唔會覺得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㗎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真係正路嚟講咧，後防只係會勾一件出嚟嘅啫。龍門更加唔使講啦，龍門就卡龍門咧嚟講咧，個古圖奧斯就再穩咗㗎啦。你唔通用米山咩？米山就算罷啦，米山就。但另一個咧，我都覺得係有機會會搶到第二米山嘅第二把龍門嘅正選，就係卡斯迪爾啊。咁卡斯迪爾斯就係效力和堡嗰位龍門咧。其實就今屆嚟講，雖然和堡打得差，咁啊叫做昨晚錄音嗰時先可以夠附加賽贏到波，但係今屆嚟講，卡斯迪爾斯其實佢個我表現是不曳的，咁我就前景嚟講咧，就肯定佢嗰個米羅列特噶啦，咁啊，所以坐擁雖然就我諗龍門最後都有三位，但係長遠嚟講咧，大家都唔需要，都唔希望米山再入翻選啦，係咪先？咁啊，所以總括嚟講咧，呢隊比利時其實咧就中前場，我諗其實就冇乜問題噶啦，坦白講就應該夠人去用噶啦嚇。咁啊，唯一擔心嘅就係始終較為玻璃少少嘅中堅位啦。中堅位其實如果發揮得好，如果正正常常冇傷嘅話，其實係冇問題嘅。但係唯而家擔心佢哋嘅傷患同狀態。咁另外就係個翼位嗰度啦，尤其是查迪利嗰邊啦，咁啊，尤其是卡拉索嗰邊啦。咁嗰邊嚟講，我驚擔心會有少少穿窿嘅。但係打法上面嚟講咧，就我覺得成隊波嘅化學作用同埋個最緊要嘅中前場嘅互傳走位咧，係比以往嚟講係積極咗好多，同埋快速咗好多。最緊要比利時咧係打得快而家，咁打得快嘅話咧，自然咧就會減輕咗中後防嘅壓力，就唔會打俾人打翻更多嘅反擊。咁啊，希望呢樣嘢可以維持到啦，同埋 本身佢都始終都有一個正中鋒喺度嘅，即係唔先唔好講佢嘅入球力咧，但係起碼都有不少威脅製造到出嚟嘅。咁睇下今屆比利時以呢個陣容可以行得幾遠咯噃。 有一次咧，咁我哋有啲斗篷，我而家排啲系啡色为主啊。总之三个色嘅嗰条斗篷，咁咧嗰个女人咧就一个香港人啦，着到贵妇咁样嘅。跟住隔篱嗰个佢介绍嚟一齐嚟睇嗰个朋友咧，就系一个大陆人嚟嘅，佢着到有啲贵妇，但系明显佢唔系好识着衫嗰啲咁样啦。唔紧要，两个一齐嚟话要睇斗篷。佢本身系介绍俾个 friend 嘅，咁佢 friend 话唔啱，就想落去楼下度睇件 T 恤。咁啊未睇之前咧，呢、這个女人呢、這个贵妇 friend 贵妇 A 啦，咁就知咯。試咗上身咧，佢第一件事就話：好似和尚，好似師傅，緊要。咁我話：哦，係啊。咁我話：你試第二個色啊。咁我都好好嘅， 即係有灰色咁啊。 係啊，有其他色。佢話：呢、這個色又唔好睇，冇乜。佢話：咁講完佢，咁我咁我都見你係唔想買㗎啦。請你落去啦。 內睇 我唔緊要啊，你落去睇 T 恤啦。咁我心諗好正常，即係雖然都係有啲不爽，但係唔算啦。後來無啦啦，個同事又嗌喎：喂，你又翻上嚟喎！不如佢又試啦，叫佢 friend 再試啦，然後點知佢自己上嚟又試喎、 啊？佢又試和尚係咪？ 佢又試，我真係好似和尚。我哦咁樣就哦咁樣咯。咁你想我點答啫？咁我就自己笠咗一件另外一個顏色，咁啊俾佢睇，因為佢又你再上得嚟，其實你都係想買啫。其實有機會個機會都高咗啦。咁我話你睇下我著呢個色同你著呢個色，你知唔知突然間講咩？兩個你其實做 sales 都正常，你著自己一件 嘅，你都幾似和尚喎、 啊？唔係，佢同我咁樣都算啦，話俾你聽。 你都係第一望佢，咁你瘦過我。 我覺得你著得，我覺得我著得好睇過你好多咯。 OK, you win. OK, you win. 著得好睇，梗係要買啦，係咪？ 咁我就同佢講話，咁選咗身好應該擁有佢喎，但我心裏面眼火都爆埋啦又。冇嘢你，係咯，冇講出口啦嘛。你咁樣講，跟住我眼火都爆埋啦又，又想反眼啦已經係，跟住我望住下， 係啊， 我哋 屎失啊，真係屎失。 你心入面除咗三個字你老咩之外，你基本上乜嘢都講唔到。 後香港小店員網上日記，星期五常在。